着暗示，唇边倾心故事。知心的我，有你在身边，有快乐树。无尽爱意，完全没意义，没法将心透视。即使终结，亦有过一刻真挚。不想哭泣，也不想说话，就让我去习惯好吗？该走一刻，我应该去走，可令双方感到潇洒。明白我吗？求原谅我吧，是我不懂说话。即使分开，亦偶尔翻起牵挂。唇边倾心故事，痴心的我，有你在身边，有快乐树。无尽爱意，完全没意义，没法将心透视。即使终结，亦有过一刻真挚。不想哭泣，也不想说话，就让我去习惯好吗？该走一刻，我应该去走，可令双方感到潇洒。明白我吗？求原谅我吧，是我不懂说话。即使分开，亦偶尔翻起牵挂。